金刚经是这样子，怎么说啊？我跟你讲，你看每一部经文都一样，尤其是这些大经啊，你要问你自己，每一时时刻刻问你自己，这一部经到底在讲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当然逐字逐句了解当然很重要啊，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就像是你走到一片大树林里面。你得要知道这个树林里面种这个或者果园里面种的是什么果树啊？你不能一直去看那枝叶的细节，枝叶细节肯定重要，但是你只是去看叶子长什么样子，什么那个到最后那个果树或者说那片果园里面什么情况，你反而忘记了。那么你要先知道果园长什么样子，果树是种什么果树，你才去看一棵一棵大树，然后你才看。大树看完，你才去看那个叶子跟果子长什么样子。你这个概念一定要有，你学佛也是一样。就是说学佛啊，虽然学佛是说，哎，我们尤其是禅宗是参悟，但是我自己认为，你参悟还是要有系统的去参悟，你才容易悟得出来。即使去学阿弥陀经，我跟大家讲都一样。我跟你讲，那真的是各花入各眼啊！我今天去看这个阿弥陀经的内容，好。哎，有的人喜欢里面的这个七宝池吧，里面的珍宝啊，有的人呢可能觉得珠光宝气很松，有些人觉得庄严殊胜，真的是各花入各眼。但是我跟大家讲，你真的阿弥陀经你要学好，你得要知道它重点在哪里。你一下散的去看那个七宝池吧功德水，一看说啊鸟也会叫会讲法，那有些人说哎我最怕鸟了。是不是有一个慧灵，然后再来呢，你可能去看，哎呀，这边有这个，那边有那个，好像说劝大家发愿，重点到底在哪里呀？你如果重点没有抓到，你阿弥陀经或者你净土宗怎么修得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干嘛去？你或者你为了七功七宝池，那个叫什么七宝池跑去，结果你去得了吗？可能去不了，你可能变天人了。或者哇，有些人看到四十八大愿里面衣食无忧啊，我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啊，我有神通啊。因为你为了神通去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见得到得了啊！你要抓重点，这就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念《金刚经》也是一样，重点是什么？道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跟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到底差别在哪里呀？哦，那到底我跟人、众生、寿者的差别在哪里？你要把这个东西抓出来哦，这样子你才念得好。那么我们前面已经上了几年的课，一直到31品、哦、我觉得这个样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你要讲你的想法。好多同学都跟我讲说不行，这个我不敢乱讲，这佛法我讲了我讲不对我下地狱，我今天又没叫你讲经说法给我听，我只是想要听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有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会有正面跟负面，就是说都有，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都有可能是对的，也都有反面的想法。今天我不是叫你讲金刚经在 Clubhouse 或在这课堂上讲给我听或讲给大家听，说哎，这就是金刚经的意思，那你讲错了当然是有 consequences。 我今天是要你讲你的想法，你的感悟，你觉得的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你觉得阿弥陀经到底在讲什么，你觉得阿弥陀经，你当初可能，比如说你当初以为阿弥陀经在讲什么，今天你上了八堂课了，你觉得阿弥陀经在讲什么？像我啊，那个我现在就是说其他班那个你们上美国班的，你们上大陆班的几个同学 Kate、阿 K 还有那个 Vicky， 到时候我都会全部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会问你，几年前的你，他们那一班最早是6年前开始上吧，5年前、5、6年前，那。最早开始上课、哦、他们那班比较晚上，他们那班最早大概三年多前上。当初你为什么来上金刚经，或你为什么学佛？经过了这几年，你今天在，我想再问你，再问你自己，你今天为什么还想继续学佛？或者你当初来，很多人觉得说，我就好奇嘛，我想来听一下到底是在讲什么。哦，我听，我每天念心经，我不知道心经是什么，那我想学一下。那你心经学完了，为什么今天到楞严经你既然还在继续学，你为什么还在这个课堂里面？所以你们那个上海班的，到时候每个人都要问，我希望你一定要讲，而且不要讲我想听的话，你就讲最真实的你自己为什么当初想来。有些人是说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或者说无聊，这也是很棒的答案啊。就请你 reflect 你最真实的你心里的想法。然后到了3年以后，为什么今天你还坐这边？ 你也有可能是你还是很无聊，那同学你的好朋友都来，你没办法来，那也可以啊。我就是想知道说，经过这么多年，到底对你的影响是什么？那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哦，其实很多的 sharing 就是在讲这些，是在讲你心里的话。如果这样子讲错了都会下地狱的话，那我跟你讲，我早就下地狱100次了。我中间跟你们讲课，绝对有讲不对的地方，然后我会修正。哦，我会再去查实，然后回来修正。对于我没有把握的地方，我会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觉得的，我是这么觉得的。那很多，尤其是这些经典哦，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之下，各花入各眼，每一个人喝同样一吃同样一个水果，绝对感受都不一样。喝同一杯水，感受也不一样。就算呼吸同样的空气，你的感受都不一样。我是希望尽量 encourage 你们学。你看啊，基督教的人非常，基督教的人他就是很容易分享，很喜欢分享，这个东西是有感染力的，非常 inspiring 的。学佛呢，大部分就躲在自己的 corner 里面啊。然后呢，我们在上阿弥陀经的时候，我还有去，其实我有一个那个同修好朋友，他是因为时间实在凑不上，他很想过来。那么另外呢，有一对夫妻念阿弥陀经十几年了，还是多少年，几十年，我本来想请他们过来做分享这个阿弥陀经他们念经的情况。他就说，这个墨学啊，这个才学书前是不可以在这边讲太多的。那我心里想，那我怎么办？我第一次看阿弥陀经，那我是不是应该课堂关起来了？我想，其实我都鼓励大家，你想要无畏布施，你想要法布施，你想要做四句偈，你就勇敢的讲出来，这就是你的想法。你把这个好东西介绍给别人，你今天就像介绍一个营养品，你吃了有用，另外一个人吃了不见得有用，可是你会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说，哎，这个是我吃的，我是有用的，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就是在传法。你把这个东西讲出去，谁会知道？我今天我六年前第一次讲心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心经是什么，我就是念一段讲一段，这就是我的读后心得，我的分享，我才有办法一天 all the way 走到现在啊。所以我只是跟大家分享那个，然后你在这分享过程，你一定会碰到很多 objection 嘛，持反对意见的都没关系啊，你就是用正法，你的所有的想法，你只要有佛经在后面当这个支持，你就没有问题。你不能自己胡诌，你不能自己讲说这个就是我就是 develop 出一个新的概念，这个不行哦。你所有东西就是以佛经当中心，那么你来做诠释，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哦。那么永远有一个 humble 的心，那么不管你学的如何 ，OK， 你的每一个想法都是很 valuable 的。那么不管你学的再好，都会有人比你更懂，所以你永远就是一个开放 humble 的心。那我上次那个我们的 clubhouse 不是有一个男生进来，他现在也是变成来我们这边上课了。那个 Dennis， 他一开始可能我的那个他讲很多想法啊，然后问我们是什么如来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上面。后来 Carita 就说他是不是来踢馆的。后来一两次之后，他有一天上完课，他把我请我就是开了一个房间让我跟他聊。聊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现在那个已经开始在 K 那个楞严经了。然后他说希望能够 catch up， 看看是不是有一天能够加入我们的 real time， 就是那个实体课的讨论。他是因为底子不足嘛，那没办法，他就一直在 K 书了。那现在变成我们的同学了。那你这一路上会结缘，不管是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开始，反正你就是用一个正宗的佛法，就是以经典为中心。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每次问你们的问题，以后就算我们上楞严经的同学哦，那个上海那些同学已经被我训练的每个人都很会讲，你讲的就是说你不要说经文哪一句讲什么，你把经文内化之后变成你的东西，那么你有经典当依据，那么这是你的了解，我们来加以讨论，这个是我希望最想看到的。不是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把所有的经文搬出来说，你看 A 本讲这个 ，B 本讲这个，这不行，这不是你的东西。我们要讨论，讲出你心里的想法。你唯有去讲，你自己才会知道你是不是真懂了，或你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上实体课，就我们 real time 在上课，最宝贵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的想法是什么，我听到了，我才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觉得这地方很棒，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有问题，我觉得你这地方应该是 没有搞清楚，否则你就去听录音就算，你来上课干嘛？哦，这我是跟所有每一班的同学我都这么讲，就是鼓励你，你不讲出来，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懂不懂？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一样，就是在我讲课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这地方不懂，我得回去看，那我就会说这个地方我下次再讲，我不清楚，嗯，所以我们都在学习。这六年，我跟你讲，与其说我教你，不如说我教我自己；与其说我度你，不如说我度我自己。这是我最深的心得，我把我心里最深的那个心得跟大家分享了好久，可是没有人 get a point。啊，我这我最后一次，因为这是我们班最后一次上课，我就再跟你们讲一次，一定要勇于去讲自己的想法，去做分享，你才这是 for 你的 own benefit， 这是 for your own good， 你才有办法进步，快速的进步。啊，好，31品啊，到了最后31品啊，是我们正宗分的最后一品，32品呢、啊、是到了流通分。啊，所以前面啊，如果你已经上懂。那么你这个地方啊也就懂了，你前面上不懂呢，这个地方你再讲也没听懂。31品啊，因为前面佛讲了很多嘛，你看我们都讲说啊，不要着相，不要起心动念，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当初一念不觉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了，有了能，有了所，有了自己，有了对方，就有了我人众生受者见，我人众生受者想，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那一念无明有了能所，能所之后有分别，分别之后有执着，之后就万劫不复。这些东西是我们在讲《楞严经》的时候讲的，所以我只能讲《金刚经》啊。如果你没有《楞严经》当底子，你的《金刚经》是学的比较虚无缥缈。我只能这么说，你似懂了，但又好像非懂，但是绝对比不懂要好。哦，这个东西还是有用，至少你知道不要着相，不要着念，所有东西就是起心动念，而且《金刚经》永远是正面反面，一边讲即非，一边讲是名，一边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因为你执着分别的情况之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你不执着、不分别、没有能所的时候，凡所有相皆是实相。这个东西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所以没有正确的答案，到底是实相、虚相是？到底是实还是妄是你自己。到最后其实我们的楞严经是在讲实是相对于虚、哦、真是相对于妄，妄是相对于 真，虚是相对于实，所以到最后连实相真相都是不可说，因为你讲有那么一个实相表示你还有二元，那实相永远不会现。这就是在讲我们下一堂那个我们这礼拜二有金刚那个阿弥陀经嘛，阿弥陀经上完之后我们会再讲一次那个开讲嘛。那一连串开讲讲三主要道其实是为了配合阿弥陀经，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出离，什么是慈悲心，最后你想证悟的是什么是空性，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讲空性啊。那么让你了解之后你才会知道你干嘛在学阿弥陀经，你要去哪里啊，你为什么想要去学，学了之后你要去哪里，哦，那是一个配套的。那么31品啊，回到这边来，他告诉你啊，他说佛很怕你自己啊，中间听了这么多，怕你误以为佛有知见啊，所以他才说若有人言佛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那就糟糕了啊。如果你真认为佛有知见，也有我人、众生、受者见，因为有自己有我，就才会有人、众生、受者嘛，那你就不解如来所说意。现在你一定要能够了解，在《金刚经》里面，我们讲《金刚经》，如来跟这个佛，一个代表法相，一个代表法性。法性是什么？如来藏的空，这叫不空，空如来藏。佛呢？佛其实万法由心造，也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但是它相用啊，不空如来藏。最后那个真正我们所讲那个佛曰不可说的那个。实相，好，或者我们所说的那个不能说的那个东西，就是空不空如来藏，也是《楞严经》里面讲的，哦，所以空是在比较 focus 在体性讲如来，不空呢是在讲相用，比较 focus 在相用，哦，它的这个所变现出来的相用，两个都不可灭啊， 两个都要具足之后，空不空如来藏，那才是最终那个不可说的那个实相啊，连实相都不可说，因为你说了有实相，就十四章讲的，其实是非相，实相没有也没得说的，也没有样子的啊。所以啊，他说，如果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他说我见容我人众生受者见，你可不可以说他没有？他说是即非是名，即非我人众生受者见，是名我人众生受者见，一定是即非是名。你也不能断灭说没有，你也不能说他有，这就是玄的地方，就是一个球，你要放在手上，你又不能握着它，你又不能让它掉下来。哦，这个《楞严经》讲的真啊，不能生妄，妄呢却离不开真，这就是真妄啊。这个心超跟心真超跟假超的关系，这个所以你啊，这个二元，最后《金刚经》也是一样，你要把二元给断掉，法性、法相，它两个啊，一个法性，一个法相都不能灭。所以他说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我想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无上正等正觉，你发菩提心，你要想要证空性，你想要证佛果。他说啊，于一切法，所有一切万法，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一切法，所有一切法，法不是法门啊，法不是任何的，不是某一个法门啊，法门也是一个法、哦、法门也是一个法，法就是对于任何对于我们这个来讲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之前问你们问题，你们答案我根本全部都是记得的，我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在融会贯通、哦、法不是一个法门、哦、法是任何一切对于你存在的东西，是可以色 是可以一个有自爱性的物质，是一个色相，是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概念性的。对于我来讲，六道轮回是存在的，那六道轮回也是一个法，所有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不生法相。重点在不生法相。什么叫做不生法相？不生法相就是这个法呀，不生法相不是说，哎，我原来有法相，我把法相给灭了，那我就不生法相了。原来有生法相，现在我把那个法相给灭了，我就不生法相，不是的。这个就是二元生跟灭的关系，我们人所活的这个娑婆世界是二元相对，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娑婆世界，有生有灭，但事实上你要有生才有灭、哦、没有生就没有灭，要有生灭，你要生灭这件事情存在，才会有不生灭。所以不生灭跟生灭，这又是二元对立。我们真正所讲的那个不生灭，你《楞严经》里面所在讲的第二番显见还是第几番显见，不生不灭，那个是超越生灭跟不生灭。所以这边不生法相是什么？是超越生法相跟不生法相，不是把法相灭了有一个不生法相，是法相跟非法相或生法相跟不生法相都灭了，那才是真正的不生法相，无一法可得，无有少法可得。这个是《金刚经》所讲，你这个地方前面听懂，你这个地方才有机会听懂，否则不知道在讲什么、哦、那么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当然你知见性解对一般的人来讲都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你三个东西放在一块，不可能三个相同东西放在一块嘛，所以这三个东西放在一块，它就是有这个就像我们在讲楞严经里面在讲，当真这个心跟性啊放在一起，如果心性一起讲是同一件事情，但心跟性啊这个分开讲的时候，哎，可能就会有上面一句话下面一句话，心跟性是分开，但全又前面一句话后面一句话放在一起，这个心跟性啊可能就会有差别。所以你要仔细，每一个这个经典太深奥了，你要这个地方就是在讲枝叶、哦、你就是很细的去了解，但是你大方向不懂，你了解是没有用啊。哦，心如是知，知在讲定，你要先定，你才能生慧啊。如是见，为什么见？见是什么？你要能够去观察，你要在如不动的这个心性之中，你再去观察，妙观察。这个就是在讲，我们讲之前应该有讲过，转四智，八识为四智，你要 断了啊，那个是在那个，所以跟那个是在六祖坛经里面讲，你要能够断了你的分别，你不再分别了，你才能妙观察嘛。你每天在分别起心动念，不停的分别自己，在那边分别执着，你怎么妙观察？观察不了，你就没有办法那个叫做慧，你就没有办法修慧了。你要先定，之后慧定慧等持，对不对？止观双运，你要先能止，你不生这个分别心，你先止，没有我见，没有分别心，你才能去观，才能去观察这个所有那个十方法界一切的分别。那个分别是什么？众生的起心动念啊，各个众生中间不同的这个根性啊。那个阿弥陀经里面就会讲，你可以由那个神通去看这十法界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干嘛？不是去偷窥别人心里想什么，是你要度化众生，你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你要知道他要什么，你要知道 A 众生跟 B 众生他中间的差异为什么？因为有因果业力，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去妙观察，妙观察这外面的这个十法界，这所有一切的显象，以不分别的心去观察它外面分别的相，这个是知跟见。所以你一定要先能够把那个我拿掉 right? 你第七是把我拿掉，第六是呢把那个分别不停在外面分别执着那个分别心拿掉，哦，分别才能够变妙观察。你把我拿掉，我没有了呢，第七是才能变成平等性质啊，我没有了真正的平等啊，哦，所有的那个慈悲心升起，那个慈悲心才会能升起啊，我没有，所以空性没有我跟慈悲两个是并存的，慈悲就是没有人我，有人我那个叫做同情心，没有人我叫慈悲心。什么叫慈悲？就是在像那个你们那个另外一个跟他学那个 John， 不是说我在帮别人做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在帮别人做事，我在觉得我帮我自己做事情啊，哦，这也是一种，这就是慈悲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慈悲，这就是 John 他修行布施的方法。我觉得我也很感动，他这很了不起。他的对象是什么？他有一次我是有跟他浅聊，在那个线上面，我们就有机会聊了。他说，嗯，他的对象不就监狱里面，还有他要下一步要到监狱，现在就是一些身心受创的嘛。那身心受创，这些人的力气都被砸成，已经被人家践踏烂掉了。你要先帮他重建，你要能够慢慢先让他站起来，你要先让他先活回来。活回来之后，他才有办法听闻佛法。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缘，像我们这边坐在这里，冷气房，哇，那个一片安静，在这里喝个茶，吃个早餐，哦，那个什么样讲佛法？不是啊，他先对那种连佛法都没得听的那种，先被人家踩个稀巴烂的，先把它重建，之后才有办法真的去听法。哦，所以他很伟大，他所面对的这一些人，我也没有机缘去碰到。因为每一个人啊，你度化的人的那个因缘，跟你发的当初的愿力，以及你自己的这个业力，你的愿力跟你的业力，还有你的因缘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面对的不一样。哦，我记得他说下一步是要去监狱里面，那是什么样的人？那个很多都被践踏的，已经烂掉了。去监狱里面，不见得自，当然很多人是自己一定是有罪。但是罪的背后，每一个人原因各不同。有一些人是他就是要偷拐抢骗，那没话讲去坐牢吧。那有一些是他自己先被虐待，他才去虐待别人，那种很惨。所以这样子的人哦，也是要对他们要布施哦。只是我们这边呢不太一样。那么你看啊，这就我们讲的，你要去观察众生的根性、不同的因缘，你用他需要的方法去帮助他。哦，但是那么像是对于这个人，我太伟大了，我做不到，哦，我也没有这个机缘，我这一辈子就是没有这样的机缘，因为我相信我们发的愿力各自不同，哦，但是你要把这个金刚经的内容、楞严经的内容，把这个佛法它的大义，它所讲的这些能够有系统的讲出去也很重要，哦，行重要，那么执行力很重要，但是这个佛法、这个正道、这个正法。也很重要，因为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要能够听得明明白白，哇，我信了，那我今天我要去，我义无反顾，那我这条路往前走， 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机缘，度不同的众生、哦、那么你也要去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是哪一种情况被度，那么你跟你不能自己被度、啊、你要去度人、啊、我跟你讲，你今天走大乘佛法，我告诉你，你躲在山洞里面自己念经，自己搞懂了之后再出去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你不讲你永远搞不懂，就是慈悲跟智慧，你想把智慧搞通了你再发慈悲去救苦救难，我跟你讲，你智慧永远搞不通，你就得一边救苦救难一边增长空性，你一边 develop 你的智慧慈悲心，救苦救难一边 develop 你的空性，两边增长，你就要问你自己，到底你学到今天，你对于其他众生的苦难你的帮助在哪里、哦、你是如何把佛法传出去的，佛法不能不传，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是没有用的，如果只有境界法师只有某一个人那是没有用的，那个太多的众生了，而且他那个众生他认得你他不见得认得我、啊、哦，他在美国他可以听你的美国时间，他不见得听了我的亚洲时间了、啊、他不见得买单境界法师，他也不见得买单净空法师，他也不见得买单原因法师，因为他可能看不懂中文或看不懂那个 Chinese 的中文，他只会讲他只会听他看不懂文字，有太多跟你才有缘有因缘的众生，请你走出去，请你把这个佛法传出去、啊、你不用担心，这净空法师讲的没有人能够把它讲得完美，也没有人没有错，但是你只要所有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编出来周出来的，有经典可依据，你有老师这样教你，你就去讲，讲错了净空法师说不是我的错，是我老师的错，因为要下地狱，不是我，是我老师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就是说你只要 有经典当 backup， 你要把这个东西传出去啊，四句偈也好啊，哦，让人家知道佛法是什么，如果都不传佛法，到最后没有人知道金刚经里面在讲什么，没有人知道楞严经里面在讲什么，再往后也没有人知道有金刚经，也没有人知道有楞严经。你看现在心经好少人讲，我为什么下一轮我想讲心经，我想用把心经用个最浅最简单的方式讲出去，就是讲 Clubhouse 那些根本不知道心经是什么，但他想要知道心经是什么，他听过心经，他不知道心经是什么，那我要用一个最浅的方式。我以前没办法讲得很浅，因为我知道的不多，当我知道很多的比较多的时候，我就有办法讲的比较浅，当你知道非常多的时候，你就有办法讲的非常浅、哦、好，那如是知如是见，知见你要由定生慧，定慧等持止观双运、哦、你要放掉了你的，你要转你的那个第七智第七识啊，为那个平等性质，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这个时候是止跟观，你就可以哇双运，这个时候是真正讲的真空妙有那个妙用那个大用，而不是你被束缚的那个业力，那么你第六第七转了之后，五八果上转，你第五识那前面的那个色，你的那个眼耳鼻舌身，你就能够转成那个妙用啊，成所作，可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那当然你的第八识就变成了这个叫做大圆镜智，所有实相就像一片镜子就在你前面完全的呈现在你前面、哦、如是性那个性解，那么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止观双运，这个时候你可以不分法相、哦、那么当然又讲法相，你别以为说法相到底有还是没有，即非是你，这就我们刚讲的，你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或者你应该讲不能，我刚这样讲这句话讲的不对，你要说有也不对，你要说没有也不对，这就是楞严经最后教你说什么就不对，那就对了、哦、当你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对的时候，那都还不对，当你觉得所有东西都不对的时候，就对了、哦、这个是我后来自己的这个感触啊，就是你在修行的路上，你这一路过去会有不同的想法、哦、你自己的心路历程你自己最清楚，但是为什么会想说跟别人分享，因为你会 inspire 很多的人、哦、有很多人在路上面跟你一样的迷糊、哦、也跟你一样跌跌撞撞，那 你的这个经验就可以帮很多人，当然像那个 Kate 你们在、不是 Kate 那个谁凤玲，你们那个也是很了不起的、哦、我以前不知道你们做什么，但我觉得你们那个帮助 中医能帮助那个心理受创或怎么样，这些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哦，这个东西啊，那你要更要诵《金刚经》，更要诵《楞严咒》。我跟你讲，《楞严咒》的那个正量大得不得了。哦，《金刚经》《楞严咒》啊，你懂《楞严经》这些东西，你有了这些扎实的东西，你去做你该做的那个事情，才会更有力道。我跟你讲，我们都是小蝼蚁，包括你跟我都一样，我们是小蝼蚁，你所做的事情很少。虽然你有一个非常广大的志向，非常坚定的心，但是你是一个小蝼蚁，你就只能够搬一个小方塔，或者你要一群人才能帮一个小方塔。你要今天变成金刚不坏之身，你要变成大力士，你才能举起千斤之重。所以为什么你发愿做这些事情很好，可是你要有经典的力量，你要有正知识在后面支撑，你能够做更广大的志愿，你能够更有效率去做这些事情。哦，所以楞严咒，像你们做，你们面对外面啊，这个叫什么？这些真的就是那些被人家已经踩到、践踏到稀巴烂这些人，你要帮他重建，你自己的那个能量会被 suck，你会很累，你会容易 frustrated。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在帮助这些众生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被他吸干，所以你一定要不停的充电，你自己要有法能充电。第一个，像我这20年。多少人家里这些发生的事情，或那种很不堪的来找我，都是很悲惨的。我怎么样可以 remain positive？我有个特异功能，就是我听完他的故事，我会忘记。等到我要想起的时候，我才会想起。我完全不会在他的故事情境里面。哦，就像我看一个连续剧，看完电视关掉，我走人了。你在连续剧的时候，你很投入，可是连续剧一关掉之后，你就走人了。我跟你讲，你要有这样的特异功能，你才有办法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一点，你完全不能陷入其中。第二个，这些东西一定会沾到你身上，你就要去充电。你要能够，或者说好，不要讲沾在你身上，你说吸了你的能量，你要能够去充电。这个时候你要用你的办法，每个人充电的办法不一样。你可以念经，你可以用经文的力量，但是念经容易，诵经容易，解经难。你有了那经文的真正了解，那正知识，你那个力量更大。你自己去想想嘛，你3年前你念心经，跟你今天念心经，你的力道差多少？你以前念金刚经，跟你今天念金刚经，你的力道差多少？你懂它整个意思，你再去念，跟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去念那是两回事。当然，你不懂他的意思，你念有没有能量，有没有正量，有没有功德，当然有。就是因为你前面经过这些，你才有办法后来接触他的正知识，最后信解受持，他叫你把它传出去。他最后告诉你要法布施，要传出去。所以你已经有机会，你就要把它弄懂，最后你要把它传出去，做很重要，绝对重要。但是你要懂，然后把它传出去。不是你要知道，而且还每一个人哦，你要因材施教。你整部《金刚经》弄懂，每一个人你讲四句偈，因为每个人根性不同，你跟他讲断了二元，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所以你各个人各个根性，你要讲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四句偈。哦，这个要慢慢来，你自己要先把它弄懂弄熟。我觉得你们都有能力，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把它传出去。但第一步，你要愿意去做这事情才行。你不能说，我怕讲错，我怕下地狱，所以我不干了。这不行啊，这不是大乘心，这肯定不是大乘的路啊。哼，这小乘啊，我跟你讲，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小乘。我先把我自己搞定了再说。我们今天发愿啊。大乘在大乘道上，我们上次有讲菩提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过？三种嘛，一种是国王行的，我先到对岸，我再把你救过去。那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是我是船夫，我一边划船一边带着大家到对岸。还有一种什么牧羊人，我先把所有人都赶到对岸，进了栏，这个都进羊圈关门了，我才回家。你是哪一种？你要去看。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国王行的在那路上，他看到众生大乘，他也要度啊。他发了菩提心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我情愿我下地狱，我要帮你一把。你要有这样的心，你才不会下地狱。你不会下地狱的，因为要下地狱，你要有 bad intention。你不会下地狱的，你今天是为了帮助对方，你情愿下地狱，你都要帮对方。这种情况你是下不了地狱的。哦， 你一定要把这整个这个大乘是什么一乘大法，尤其你们学那个楞严经，你要知道到最后，你知道你心里还有挂碍的时候，你都没有在大乘的路上走啊，你更不用讲一乘了。哦，这个你到最后，你所有东西你要放开的。你今天学这么多经典，你最后全部结合在一起，你要放开的。我跟你讲说，今天你就算念阿弥陀经在，你不能在你山洞里念啊，你要去想。所有十方那个六方的那些诸佛都出来，全部的人都出来，就是帮你在那边，怎么讲？帮你帮佛陀支持，因为是男性之法嘛。每个人都出来，这个叫做什么？护持啊，证实啊，哇，告诉你这个是真的。那你今天有机会有这一群人在上《阿弥陀经》，都是新学的人，大家信心不足啊，希望听到老前辈出来跟大家讲一讲是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诶，他没人要出来讲说默学，怕讲错，所以不能讲。你又没要讲《阿弥陀经》，你只是讲你自己念经的经验，你是怎么机缘念经，怎么念的，到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跟大家讲，你要把这个心放下，你要把这个挂碍放下，佛法才传得出去。哦，你要有基督教那些基督徒的精神。哦，好，再来32品，我看现几点。好，我们讲到十二点了，就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32品啊，是在讲那个叫做流通分哦。先还是告诉你，流通分最主要讲什么？讲这个功德哦，告诉鼓励你去能够那个把这个法传出去哦。那么持用布施，那么所有善男子善，第一个讲说，哎，你用阿僧祇劫啊，就讲这个七宝布施，持用布施。还是比不上，你讲一句四句偈啊，你比不上你去跟人家讲《金刚经》。你看看他告诉你，你要发菩提心啊，发这个发菩萨心者，发菩萨心者不就菩提心吗？持于此经啊，乃至四句偈等，你要先受持，然后呢读诵，最后能够为人演说，一直讲最后为人演说，为人演说，为人演说，这个时候你。这个福德大得不得了，那他有告诉你怎么与为人演说，重点在这里，要会看重点，重点在这里，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的为人演说，如如不动是对内嘛，不起心动念，不取于相呢是对外，不执着那境界，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两个是互为因果啦。不是说你不取一相之后你才能如如不动，不是的，不是你空性修完了你才能发慈悲心去救众生，不是的，这两个互为因果。你不取一相，你就有一点点如如不动；等到你有一点多一点点如如不动，你又多一点点不取一相，你慈悲跟智慧两个是并行的，是一个双头马车一直往前走。哦，所以啊，不取一相就是不被外境所牵引，不着相，如如不动呢，内不动心。所以不取一相是前面讲不着相，如如不动的后面讲不着念，不起心动念。那么这两个啊，绝对不是说再讲一次啊，绝对不是 sequential 的，或者是那个排队的关系啊，这两个是互为因果，是并驾齐驱的关系啊。就像那个福德的水塘里面啊，养着智慧的小鱼，那么这一个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福慧双修啊，那么他说何以故？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你如如不动、不取于相的去这个去做法布施？因为空性很重要，所有一切因众生我都要去发愿去度，但实无众生可灭度，就是告诉你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是什么？就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而生其心呢，让你去做法布施，告诉你一切有为法，有为法你已经知道嘛？有为法就是因缘生灭法，就是我们讲的因缘生灭。有为法另外一边不是因缘生灭，是无为法。无为法非因缘生灭，但我告诉你，最后有为法与无为法都是虚妄，因为有为法是依无为法而生，无为法是依有为法而生，这两个都是因缘生灭，到最后全部都要放掉。如梦幻泡影啊，这边其实梦，你讲的这个讲太多了。娑婆世界是噩梦， 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美梦，但都是梦境。所有一切有为法，所有一切万法，万法由心造，只要你心造出来的，全部都是梦境，全部都是虚妄的梦，幻什么幻象、幻剧啊、哦，像舞台剧演戏是幻象，都是假的，投影出来的假的。泡泡呢，跟影子这边都讲是那种假的啊、哦，路跟电呢是短暂啊、哦，这些都是就是根本短暂到它连发生都没有发生过。当你意识到它发生的那个当儿，它已经没有了，已经变化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不停的在变动，变动的速度到你无法，那个只是一个幻象啊，因为它是如来藏变现出来，随因缘变现出来的幻象，它是。那个《楞严经》里面讲的，这个就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它是虚妄有生，它有没有生？其实根本没有生，没有生。所以他告诉你，所有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入电。他说你要做如是观，你平常要去观嘛，你要去观，你要做这样子的去观，这样子去观才有用。所以所有的口诀啊，所有的口诀都在第32品，要你。如如不相，不取一相，如如不动的去做法布施，为人演说啊、哦，受持读诵，最后要为人演说，为人演说怎么为人演说？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你到后来都不说，你最后到最后一刻都不说，你《金刚经》白念了啊、哦。他告诉你，然后你平常怎么做观？你平常怎么去？你平常怎么去？你怎么去禅定禅修？怎么去做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入电，所有的口诀所有的心法就在第32品，最后他要你把它传出去，传出去用最后的方法把它传出去啊！佛说是今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啊，所有这些听法的听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持。好，那我们今天呢、啊，《金刚经》就讲到现在，我们最后一品其实虽然讲的比较快，但我觉得因为前面所讲的该讲的已经全部都讲完了，最后只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复习哦，让你们那个稍微回复一点印象。那我们很开心很圆满啊，把金刚经讲完了哦。那么我们也就希望，我想我们也真的就是很圆满啦。那么我们也感谢那个，我们也做，因为真的经过2年还是3年是吧，我们把这个金刚经念完了，我们就来做一个回向，谢谢所有的佛菩萨们的护持啊，让我们非常圆满了完成了这个金刚经的课程分享啊，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功德啊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冤亲债主以及十法界所有的众生啊，有缘无缘，所有的有情无情的众生，那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在成佛的道上面啊，能够发菩提心啊，修大乘法，在成佛的路上面啊，一路往前走，能够不退转于阿耨多罗3藐3菩提。希望所有的众生，你跟我，我们以及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啊！也希望我们这疫情早日结束，那非常圆满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那个。